撒母耳传的第六讲，撒母耳上的第八章。今天的题目我给他是叫做神的时间性和人的等候。你说为什么有个这样的题目？因为是会讲到以色列人希望是能够立一位王来统治他们，他们甚至是急不及待是要有这位王来带领他们。讲到他们希望有一位王，有一位领袖，我们不妨看一看以色列人的背景。最初神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死的时候，神是拣选约书亚来到是继承摩西的事业，但是约书亚死的时候，神是没有拣选有任何一个的接班人，而是训练出一班的长老来到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是很特别。当这班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很听话，但是到这班长老离开了这个世界，有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好像忘记了神一样，他们背叛神，他们是追求偶像。我想近先跟大家讲了士师记，是吧？在士师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循环地犯罪，每一次他们犯罪，神兴起他们的敌人来到攻打他们，但当他们向神呼求，神就派士师来到是打救他们。但是没有一个士师是全国性的，这些士师都是局部地区性，所以是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来到带领全部的以色列人。所以出现了在士师记一句很出名的名言，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那你说去到撒母耳记呢？去到撒母耳的时代是由祭司来到带领，其实这个在士师记的尾部已经出现。记不记得士师记最后的几章经文是见到是有利未人祭司出现，是吧？来到带领以色列人，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国家，慢慢慢慢就变成了是一个家族是相传的领袖系统。首先我们见到就是以利的家族，以利的家族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来到是敬拜神，他们是很败坏，是吧？他们不能够是带领以色列人来到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神是兴起了撒母耳来到代替以利。其实在撒母耳上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之间，可能已经是经过了20年甚至是25年，现在撒母耳已经是成为一个老人。以色列是出现了新的一班人，新的一代，他们都有新的想法，他们都有新的希望，他们希望神是能够帮他们立一个王来到是带领他们。撒母耳晚年的时候是要做一些很艰难的工作，是要做一些很艰难的决定，是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最令人伤心的就是撒母耳一生为以色列人来到服务，但是最后他是被以色列人来到是拒绝了。这个跟现今世代都很相似，这个世界在说改变，这个世界不断环境亦都喺度改变，系嘛？我哋都好需要从神而嚟嘅智慧嚟到面对好多新嘅挑战。而家好多人都话：，喂，圣经已经落后啦，圣经已经过时啦，需要啲新嘅宗教，好似 New Age 啊嗰啲唔同嘅新宗教，系嘛？但系我哋手上嘅呢部圣经已经系几千年都冇变到，变嘅系我哋，系嘛？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的信仰，旧的信仰来到追随一些新的宗教，我们应该持守圣经的教导，持守我们的信仰。以色列人去找撒母耳，他们提出要王来到带领他们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令撒母耳很伤心的，就是说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你老了，你不可以来到带领我们。在《撒母耳上》的第七章，其实我们见到撒母耳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他们的敌人，是吗？ 而家居然以色列人话佢老啦，冇用。但系虽然撒母耳系老，迟啲我哋会见到喺撒母耳上嘅十三章，佢仍然有勇气嚟到面对扫罗。扫罗擅自献祭俾神，撒母耳嚟到斥责佢，话你唔应该咁样，你应该等待我嚟到献祭，等待撒母耳。嗱喺撒母耳上嘅十五章又有同样嘅事发生。撒母耳再一次斥责扫罗，因为他没有听到神的命令，神叫他要灭绝他们的敌人亚玛力人，要将他们的牲畜都杀埋，但是扫罗就没有听到，将上好的牲畜留回给自己，亦都没有杀到亚玛力王亚甲。撒母耳就怎样？虽然他年纪已经很老，他仍然在神的面前将这个亚玛力王亚甲来到杀死，所以可见得虽然他年纪大，但他仍然都是老当益壮，是吗？非常之有勇气面对这一位高高在上的扫罗王。现在以色列人说他年纪老迈，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个藉口，是吗？他们就是希望有一位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要一位王呢，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说撒母耳后继无人。我刚才讲过，在士师记之后，在撒母耳的时代，祭司是家族相传的，是吗？既然撒母耳的仔都不争气，他们又不虔诚，他们收贿赂，他们不能够继承撒母耳的事工，所以以色列人就说，喂，我们要一位王来到带领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我们会很伤心，以利同埋撒母耳两个嘅儿女都系唔争气，都系唔能够继承父业，系嘛？以利就系太宽容两个仔所做嘅一切，撒母耳咧，佢系冇时间嚟到管理佢啲仔，因为佢系有巡回各城嘅呢一个事工，以致佢系冇时间嚟到系教训佢两个仔，而佢两个仔喺树别士巴嚟到做士师。而撒母耳呢在说拉马，拉马距离别士巴57里鞭长莫及，他不能够是悉心地来到教导两个仔，所以是出现了问题。这个亦都是现今世代很多牧师家庭所出现的问题，很多的牧师都是很有心打理教会的事，但是就忽略了自己家庭自己儿女的教导，这个实在是我们做牧者的是要很小心。很有趣，圣经是有指责以利，但是没有指责到撒母耳没有教好他两个仔。其实我相信的原因在哪里？因为经文曾经告诉我们，以利是尊重他两个仔还尊重多过神。我相信撒母耳没有这样，他是没有教好他两个仔，但他没有将自己两个仔的地位提高到好像神一样，他尊重他两个仔。所以在诗篇的99篇第六节，或在他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有没有见到啊？神是将撒母耳和摩西来到比较。我亦都讲过，在圣经里面曾经讲到有一个先知好像摩西一样，这个有远和近，近的就是摩西，远的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一节的经文来到比较撒母耳和摩西，在耶利米书的15章第一节，说摩西和撒母耳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向耶和华来到说话。有没有见到啊？又一次将撒母耳和摩西来到比较。以色列人要求有位王来到统治他们，好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其实在圣经里面早有预言。你说在哪里啊？摩西五经和在路德记都有讲。记不记得路德记啊？在尾部直接讲出大卫的家谱，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这一位王。其实神一早已经是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将会繁多， 而且将会有国度从你而出。神亦都同撒拉系讲过，佢话你要成为多国之母，有百姓嘅君王从你而出。创世纪嘅17:6-16，同样神亦都有同阿伯拉罕嘅孙雅各讲话，你嘅身养众多。雅各就真系多仔公嚟嘅，有12个仔系嘛，12支派。当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地系一个家。但是出埃及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民族，有60万的男丁。神甚至向雅各预言，他说多国的民会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创世纪的35:11。神甚至一早预言在生命记的17:14，同以色列人说，你到了应许之地，你要好像你的邻国一样，被王来到治理你地。你有没有见到啊？全部神已经是有预言。这个亦都是原因，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学者都说，是神的旨意要以色列人有一位王来到统治他们。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如果圣经有预言的就是神的旨意，那就大件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说将来将会有很多罪恶发生，在末世的时候有敌基督，有撒旦来到维和人间，是吧？我相信神是容许这些事发生，但是不是神的旨意，是有个分别。若果圣经里面是有预言，不等于是神的旨意，甚至神容许的事亦都未必是神的旨意。我们等阵就会回来看这一点。但是以色列人要求有一位王，绝对不会令到神惊讶，因为神是知道一切。在《诗篇》的33:10-11，为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没有东西是能够令到神是惊讶。为什么我说不是神的旨意要以色列人立一位王？有几节的经文我们看了就会明白。第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上的8:7-8，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现在他们所行的是乜嘢啊？要一位王，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是乜嘢啊？侍奉别神，离弃神，系嘛？所以神系将佢哋要一位王，同埋佢哋要一位偶像摆埋一齐，系咪神嘅旨意要以色列人有偶像啊？绝对唔系，系嘛？呢一节嘅经文就好清楚。另外又有一节嘅经文喺《申命记》嘅28:36，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嘅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嘅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嘅神。再一次，神系将佢哋所立嘅王同埋偶像系摆埋一齐。你们所立的王会将你们带到去你们列祖不认识的地方去做什么啊？拜当地的偶像，木头石头所造成的神、就是偶像。还有一节的经文更加的清楚，就是何西亚书的13:11，你曾求我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有没有见到啊？神在怒气的当中将王赐给他们，你想想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绝对不是，是吧？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他自己作以色列人的王，甚至他每个儿女的王，直到永远，是吧？ 当然这个亦都是包括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国的带领的统领，还有在新天新地永远作王。正如好像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是吗？虽然不是神的旨意要以色列人立一位王，但他是能够透过人的罪成就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将耶稣基督带到来世上永远作我们的王，是吗？其实这件事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在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有好几个女子都有他们的问题，例如犯恋伦的他玛，还有是做妓女的拉合，还有就是摩押女子路德。记不记得我讲路德记的时候曾经讲过摩押和以色列人是世仇，是吗？还有呢，就是犯奸人的别士巴。耶稣基督就是透过这些女子，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先祖，是吗？来到这个世上，神就能够透过人的罪仍然都是带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同样神亦都能够透过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他们背叛神，拒绝神要一位王，但是神仍然能够透过世上以色列人的王朝将耶稣基督带到来这个世上永远作王。这个才是神真正的旨意。以色列人是要立一位王，是吗？神容许。那究竟立这位王的标准又是怎样呢？在《生命记》的十七章是讲得很清楚，一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位王一定要是合神心意。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五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为王，是吗？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好像大卫一样。还有第二点呢，这个王要是从你弟兄中立的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你不要找个外邦人来到做你们的王，做你们的首领。这一样其实跟美国的宪法都很相似，是吧？我们年尾有大选了，是吧？你要选做总统，你一定要怎样？要在美国出身的，是吧？千万不要立一个外邦人来到成为我们的领袖。这个跟圣经的教导是一模一样。神是讲给以色列人听，你们立王的人选是应该怎样，亦都讲出了这个王的特征是怎样，亦都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一共这个王是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是怎样啊？是要依靠神力量的人。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六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千祈不要依赖你的兵马，要依赖耶和华，是吗？为什么不要回去埃及？埃及是充满偶像。你迟些我们是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会见到每逢有敌人来到攻打他们，他们怎样？与其是信靠神，他们希望和埃及来到结盟，来到增加他们的兵马，是吧？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应该是信靠神。除了是要信靠神的能力，还有第二点呢，不要寻求偶像啊，这个人。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一切都会成为王的偶像。在所罗门王的身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娶了很多很多的妃嫔，是吧？很多这些都是外国的外邦的女子，不单止妃嫔成为他的偶像，妃嫔所拜的偶像都令到所罗门的心偏邪，是吧？所以所罗门的晚年真的犯了很大的罪。经文亦都说这个人不好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一切都能够成为这个王的偶像。还有第三点呢， 是要倚靠神话语的人。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心重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在上个主日我都是有跟大家提出来，记不记得上个主日讲这个讲主日学的时候，周校长是跟我们讲到约西亚这位王，是吧？他在树这个圣殿里面，他叫人来到是维修圣殿，居然是找到律法书。原来以色列人连律法书都不见埋，是吧？你说这个王应该是平心重读律法书，那些王有没有读到啊？根本是没有读到，而你整部律法书都不见了。所以你无论是以色列，无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是很多不好的皇帝，是吧？约西亚就是好的皇帝，但他亦都是南国最后的一个好皇帝，就是他们都不重读神的话语。讲到这里，我又要讲一句，就是我上个礼拜日主日学的时候讲错了，是吧？我说每年都要抄写，其实不是每年抄写，而是一个王要是他登基之后，是要将律法书是抄录一部，然后平心来到重读，是吧？这个亦都是我的作风，每逢在树众人面前讲错话，有错误的教导，一定都要在众人的面前来到纠正，所以我现在是向大家来到作一个交代。若果这个王是平心是将神的话语重读的时候，免得他向弟兄的心高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是吧？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这么多不好的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读到神的话语。神预言以色列人将会有王，那究竟这第一位王是哪个呢？他又几时是会出现呢？我们不妨看看这一位王，合神心意的王应该是哪个。在民数记的24章17至19节预言这位王会好像一粒星一样，他是会出于雅各，他必掌大权，他亦会打破摩押的四国，他是必得以东为基业。预言中这位王所做的事，在树大卫的统治之下，我们见到大卫完全是做了这一切。所以很明显，在民数记24章所预言的王就是大卫。另外我亦都讲过，在路德记的第4章尾部分是讲到大卫的家谱，是吧？给我们见到这位王应该就是大卫。还有创世纪的49章第10节呢，说贵必不离犹大，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节的经文很清楚给我们见到，贵和象都是王的特征来的。必不离犹大，意思就是说王是会出于犹大支派，是吧？大卫就是犹大支派，耶稣基督亦都是属犹大支派，细罗就是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亦都是有近和远的预言，近的预言这位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卫，远的预言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将会是永远回来掌权，这个才是神真正的旨意。长老要求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有一位王连晚千堆，人有我有，外邦人邻国有王，我们都要，是吧？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所有的国家都有他们的王带领他们。去到士师记的时代，当这些外邦的国家、邻近的国家战胜以色列国，甚至征服他们来到统治他们，都是有王来到带领的。所以以色列人打败仗，他们就怨什么？ 怨自己没有王来带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离弃了神，是他们的罪，他们应该是向神认罪悔改。但是与其这样，他们怎么赖了下去说自己没有王来带领，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神一早就知道，所以神在申命记的17章14节亦都是已经一早就预言说他们将来一定是会有位王来带领他们。以色列人其实他们要求有位王，他们是忘记了他们和邻国的身份是很不同，是吧？他们有神的荣耀在他们的当中，邻近的国家都没有耶和华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他们的智慧，他们同神立约，是吧？是神的子民，只要他们是守神的律例典章，只要他们守约，神是能够帮他们打败他们的敌人。但是很可惜，长老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只是见到那些腓利士人懂得铸造铁器，哇，很强大，是吧？他们只是见到那些亚门人，就认为亚门人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威胁。他们说自己是没有正规的军队，他们说自己没有王来到带领，这个成为他们的藉口。撒母耳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知道当以色列人是要求有一位王的时候，其实就反映出什么？反映出他们灵命低落，是吧？这个才是最大的原因。而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在处拒绝撒母耳，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在这拒绝谁？其实他们在拒绝耶和华，他们是拒绝神自己，这个令到撒母耳是很伤心。其实以色列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是背叛神，早在西乃山神颁律法给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反叛神。摩西在山上领受法版，在山下以色列人做什么？求亚伦帮他们做一个偶像出来，来到带领他们，是吧？出埃及记的32章第1节，当他们在到加底斯巴尼亚失败了之后，他们说什么？喂，帮我们选一个领袖出来带我们回去埃及，见不见到啊？又要回埃及，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民数记的14章4节。撒母耳时代那些长老，他们不相信神是会带领他们打胜仗，他们要求是有位王，一位他们见得到的人来都是带领他们。但是他们的问题亦都不单单是他们要一位王，其实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罪就是他们立即要神将这位王是赐给他们，是时间性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这篇道的主题是什么？神的时间性和人的等候，是吧？他们就是急不及待，立刻要神是给这位王给他们。这个亦都是现今很多教会的问题。当一个教会他们属灵上是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怎样？就会变到好像这个世界一样，用这个世界的时间性，用这个世界的方法，用这个世界的资源来到做神的工作。这一切我们都是要很小心，千祈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讲了这个将来会来到带领以色列人的王，就是大卫，是耶西的仔，是吧？到底他会几时出现呢？这样为什么神不早点是将大卫赐给以色列人呢？其实神是有他的时间性。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很不耐烦，我们想要一样东西，喂，为什么神这么久都不赐给我们的？是吧？哎呀，神有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啊？其实神在算背后，在算幕后默默的耕耘为我们工作，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以为神没有理到我们，是吧？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是由大卫所出，是吧？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女子都是有问题， 他馬就是首當其衝，他是犯了戀倫。他馬是猶大的媳婦，是嫁了給猶大的長子，但是這個長子還未有弟弟哥，這個長子已經死了。根據猶太人的律例，娶寡嫂制記不記得在路德記啊？是吧？若那個哥哥是母后，那個弟弟是應該是替哥哥來到繼後香燈，娶了這個阿嫂，是吧？於是猶大第二個仔就娶了他瑪為妻，但是這個第二個仔不是一個好人，他願意跟他瑪行房，但他不願意跟他瑪有弟弟哥，所以神就將他殺了。當他第二個仔死了之後，應該是由猶大第三個仔來到娶他瑪，但猶大就害怕了，腳都軟了，喂，兩個仔已經娶了這個他瑪都死了的了，哇，這個是不是黑夫啊？這個他瑪是吧？用什麼給埋第三個仔娶他又死了啊？所以他幾大都不肯給第三個仔來到娶他瑪。但是他瑪他很希望是跟猶大是能夠是有後人，希望猶大是有後人，他就扮成一個妓女跟猶大是生了一對的孖仔。雖然他的用心是好，但是畢竟都是犯了戀倫，是吧？犯了罪。所以我們有一次見到神是會透過人的罪來都是成就他的旨意。如果猶大是沒有後人就沒有大衛，是吧？神就是透過人的罪來都成就他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人犯罪啊？絕對不是，是吧？我們見到他瑪和猶大生了的私生子，在申命记的23:2-7，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另外还有亚门人和摩押人呢，也不可进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根据塔木德 Talmud 这部书，拉比，猶太人的拉比說，私生子什麼意思啊？在這節的經文就是由戀倫或者是奸淫所生出來的兒女，就是私生子，十代是不能夠進入耶和華的殿。我們知道大衛是猶大的後人，那大衛是第幾代啊？我們見到猶大和他瑪就生了一對孖仔，叫做法勒斯和謝拉。法勒斯就生了希斯倫，希斯倫就生了亞倫，亞倫就生了亞米拿達，亞米拿達就生了拿順，拿順就生了撒門，撒門就生了波亞斯。記不記得波亞斯是誰啊？波亞斯就是路德的丈夫，是吧？路德和波亞斯就生了俄備德。俄備德是誰啊？是耶西的爸爸，是吧？耶西是誰啊？是大衛的爸爸，是吧？大衛是猶大和他瑪之後第幾代啊？剛剛是十一代，是能夠進入耶和華的殿，是能夠進入耶和華的會。神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時間性，是不可以是著急的，是吧？以色列人就是急不及待，希望神立刻给一位王给他们，但是神正在在处预备大卫。甚至以色列人是坚持要这位王，最初他们只不过是要求，但是神就跟撒母耳说，你话给他们听王是有什么坏处，讲了给他们听之后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是吧？他们是很坚持这样要这位王来到带领他们，他们是背叛神，他们是顶撞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希望神给我们认为属于我们的东西，是吧？当神有他的时间性未给我们，我们急不及待，甚至我们坚持一定要神给我们，是吧？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配偶，神给每一个儿女都有他指定的配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等不及，自己就去找个配偶，是吧？来到是结婚， 咁然后就造成咗好大嘅问题。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基督徒离婚嘅统计嘅数字系同埋教外人系完全一样，可能就仲差少少添，系嘛？我相信就好多人就系等唔切，系唔等唔到神为佢哋所拣选嘅配偶，而自己系跳咗入去系结婚，所以系出现咗问题。嗱，圣经入边系有一个人。是神给了应许给他，他急不及待，不是结婚了，这个应许是生仔，是亚伯拉罕，记不记得？神在他75岁的时候告诉他会赐一个仔给他，但是亚伯拉罕就急不及待，等了十年，哇，看看撒拉的肚子没什么动静，是吧？唉，不如自己做些事了，还有撒拉的婢女下甲借他的肚子来到是继后香灯、啊、结果怎样、啊、搞出个大头佛生了以撒玛利出来，是吧？以撒玛利是谁、啊、是阿拉伯人的始祖。你看看现在今时今日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哇成为世仇争战不休，就是阿伯拉罕搞出来的大头佛，两边都是他的子孙，是吧？所以大卫和扫罗的情形都是很相似，应该等待大卫的出现，但是以色列人就等不及了，一定要神给一个王给他，神说好啦，那就给扫罗给你啦，是吧？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神将扫罗赐给他们，一方面是要惩戒以色列人，给一个不好的皇帝给你来到惩戒你，另一方面呢也都是有时间来到准备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卫。其实神最大的诅咒是什么？你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给你，其实是最大的诅咒。在说诗篇的106篇第15节经文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当我们坚持一定要神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神可能真的会给你的，但是神给你未必是你一个祝福，可能是你一个很大的诅咒。神说好，你要什么我给你，但是我令到你的心灵软弱，令到你的灵入面枯干无力，最后你都是要向神来到呼求。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创世纪的49章王是会出于犹大支派，为什么第一位王扫罗是出于便雅悯支派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是吧？有预言的确犹大是王的支派，但是当以色列人一定立刻是要他们的王的时候，这一位王就出自便雅悯支派。在撒母耳上的8章7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当神是透过撒母耳来到警告以色列人，他们会被神管教有些什么的后果，是吧？来到警告以色列人，这个也是给我们见到立一位王是不是神的旨意啊？不是神的旨意，是吧？神再次警告以色列人有很大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都一样、很想得到一些东西，无论是个人立场、教会立场，甚至是国家立场，当我们很希望得到一样东西，很多时候都是有代价。当以色列人他们是服从神的掌权，和神立约，他们只需要是服从神的律例典章，守约，神就会保护他们，神就会祝福他们。但是现在呢，神叫撒母耳和以色列人所讲的不是说这位王会怎样祝福、怎样保守、怎样保护他们，而是这位王会向他们要些什么东西，是吧？一共是有4点，这位王向他们会要什么？首先这个王是会招募年轻的男女为他来到服务，男的要当兵，要在田野里面来到服役，女的呢是要做煮饭、打扫、帮在皇宫，和要服侍那些官员。还有第二点呢，是征税、 无论你有几多嘅庄稼，你有几多嘅牛羊，你要征税十分之一，要嚟支持国家同埋宫廷嘅费用。仲有第三点呢，佢哋最好嘅牲畜，最好嘅田地，佢哋嘅仆人成为点啊？成为属于王嘅，系嘛？本来呢一切都系佢哋自己嘅，而家咧王话中意呢样，我就攞咗你。仲有最后第四点，就系佢哋会有王嚟到管辖佢哋，佢哋唔能够再得到佢哋自由身，中意做乜就做乜，全部都有王嚟到管辖。嗱，呢一切喺树大卫同埋扫罗掌权嘅时候，经文系冇特别指出，好明显话呢啲系问题。但系去到所罗门嘅时候，我哋就见到嗰啲人民大声向神呼求，希望摆脱乜嘢啊？摆脱所罗门加喺佢哋身上嘅重担。去到所罗门王嘅时候，就出现撒母耳上嘅十二章同埋耶利米书嘅第二十二章。嗱，其实以色列人呢啲要求都系好自私，系嘛？佢哋认为服从一位佢哋睇唔见嘅神，哇，要听佢嘅话，遵守佢嘅律例典章，喂，开玩笑啦，系嘛？我都睇唔到呢位神，喂，俾个见得到嘅王我就服啦，啊，可以带领我哋得胜，系嘛？都系为咗自己啫，带领我哋得胜，系嘛？嗱。就算神警告他们，他们居然都不听话，他们只是只顾自己的需要，但绝对没有去取悦神。有很多人说，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哈拿当年就是向神要求有个仔，不又是自私，是吧？被人说他话得多，说他没有仔生，那他就求神咯，都是为了自己而已。但是哈拿有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是将撒母耳献回给神，是吧？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以色列人所要的王其实都是自私自利，而不是、为了国家来到是设想。虽然神是曾经带领以色列人降十灾在埃及，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甚至打开约旦河俾佢哋进入迦南地，系嘛？帮佢哋战胜佢哋嘅敌人，得到应许之地。但系而家咧，佢哋调翻转头厌弃神，要一个人嚟到带领佢哋，唔要神嚟到带领佢哋，系嘛？见唔见到佢哋几笨啦？真系好笨。所以神话：喂，你哋自己执山啦，吓、啊，我唔理你哋啦，你哋向我呼求，我唔会理你哋噶啦。撒母耳上的八章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是吧？喂，你们要王的嘛，你向他求吧，你不要来求我啦。撒母耳是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一定会后悔的，你们一定会为这件事来到是哀动，是吧？这个其实跟士师记的时代是很不同。士师记就算是有恶性循环，以色列人不断犯罪，但是每次神都派士师来到打救他们，是吧？知道他们没有王管，仍然都是神来到管他们。现在好啊，你们说要王，你们求王，你不要来求我了。所以神说我不会再管的了，我是金盆洗手，我不再理你们。诗篇的十八篇四十一节怎么说？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所以神话、啊、你们自己是求王、啊、今天我们见到以色列人，他们是犯了很大罪。其实很多时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很急不及待，希望神是会应允我们自己的祷告，希望神是会给我们我们所觉得属于我们的东西，是吧？我们也都会很坚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我们很需要学习来到等候神，神后是有他的时间表，就是好像带领大卫出现一样，神是他有他的时间表，我们是需要是服从神，等待神。所以在说等待的时候，我们很应该是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有恒久的祷告。以色列人就是怎样？他们就是靠自己的智慧去到神的面前，就向神要求，喂，你给我这样，你给我那样。撒母耳呢，是将人民的要求带到去神那里，他向神来到祷告，是吧？这个很重要。 其实早在撒母耳上的七章五节，撒母耳就是透过祷告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他现在再一次将人民的需要在撒母耳上的八章六节向神来到祷告。我们都很需要好像撒母耳一样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其实撒母耳是学习他的妈妈哈娜，他妈妈就是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都很需要在树等待的时候学习祷告的功夫。另外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在等候的时候要将自己分别为圣。在撒母耳上的八章十九至到二十节，经文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到目前为止是神带领他们得胜，是吧？但是以色列人不要这位王来到带领他们，要一个见得到的人来到带领。问题都不在树这一位王的身上，他们要个王来到带领。问题是什么？你看回上高那节的经文，使我们像列国一样，这个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希望好像他们的邻国一样。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好像非基督徒一样，是吗？哇，真的好了，几自由啊，什么都做得。做基督徒这样又说不做得，那样又说不做得，是吗？喂，起码你只是看礼拜日就得啦。礼拜日他们喜欢做什么都得，多一日来到休息，多一日玩。我们呢，惨了，又要回去敬拜这位神，见不到的神，是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好像非基督徒一样，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至到二节提醒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保罗提醒我们怎样能够分别为圣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吧？其实早在利未记，神已经是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我是圣洁的。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是怎样来到分别为圣啊？当他们犯罪，献一只牛，献一只羊给神啦，没事的啦，是吧？喂，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献祭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自己，是吧？是啊，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啊，将来未犯的罪都已经赦免的了，是吧？而且还是将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同人传福音的时候，津津乐道，讲到口沫横飞，是吧？但是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也都应该将自己分别为圣，是吧？我们是有圣洁的地位，但我们很需要是将我们真正属灵的处境和我们属灵的地位是一样，是吧？所以我们是很需要是将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很需要好像但以理先知一样，记不记得但以理先知啊？被掳掠到去巴比伦，是吧？有王的食物，他吃不吃啊？他不吃，是吧？他不愿意妥协，为什么啊？哇，首先你吃你们国家认为好的东西，慢慢啊，或者会敬拜埋你们国家认为好的神，是吧？所以但以理是不妥协。我们都很需要好像但以理先知一样，是将自己分别为圣。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在处等待神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学习撒母耳来到是不住地恒久祷告。我们很需要学习但以理先知将自己分别为圣来到等待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撒母耳上的第八章，给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是要求要一位王，他们甚至是坚持要这位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有很多东西认为是我们所配接受的，我们是坚持，我们是很希望你立刻是能够是给我们，但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等待的功夫。 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背后，你在幕后是默默地耕耘，你是帮我们看到给我们最好的一切，愿意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学习好像撒母耳一样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好像但以理先知一样将自己分别为圣来到等候，愿意我们在成圣的路上都能够是有耐心，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人，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